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9集，吴之奇。 耳边听冬至说起飞机上的噩梦，龙神微微蹙眉，伸过手握住他的手腕，三指搭在脉搏上，微暖的指尖与肌肤碰触，冬至下意识地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放松，任凭要害被龙神捏着。 你身上没有魔气。 那应该是我大惊小怪了。 龙神下了跟唐静一样的结论，但听见师父这么说，冬至还是松了口气。幽暗中，龙身面露沉吟，即使他另有猜测，只不过还未证实，他不想说出来，徒增冬至无谓的困扰。 等出去之后，我再详细看看。 嗯，好。 但过了片刻，冬至感觉有点不对劲，龙身握住他手腕的手一直没有松开。冬至倒不至于什么暧昧过界的想法，因为他发现龙身正往他手腕里注入真气，暖意一点点升起，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似乎也没那么难受了。须臾，龙身放开手。 可以自己走吗？ 可以。真是有师父的孩子像块宝啊。 身上的伤不可能因为这点真气就不痛，但冬至的确恢复了一点力气。刘清波的手电筒忽然晃了一下。 看，前面有块东西。 这个地下洞窟简直可以称得上一条水下通道了，长得众人都没有力气去惊叹。即使他们觉得这里可能不是天然形成的，但能够凿出这样通道的神工巧匠也绝不是凡俗之辈。也许千万年前曾经有神龙异兽在此栖居，又或具备移山倒海之能的仙人以鬼斧神工在河底开凿。河面上沧海桑田，这里却仿佛光阴静止。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难免已经有了这条路永远都走不完的悲观预期。当他们看见泥土石块当中露出的石碑时，简直有种突如其来的惊喜。霍介最后一口气泄了，整个人直接往旁边倒去。刘清波则拿着之前从冬至手里抢过来的手电筒，一鼓作气跑过去。冬至跟龙身随后也赶到了。石碑年岁久远，又因为在潮湿环境中常年累月浸泡，碑石上方已经被青苔所覆盖。刘清波和冬至捡起旁边的石头，把青苔一点点刮去，令其逐渐显露下面的碑文，又是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符箓。众人一看，立马知道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石碑。刘清波不解， 深城有龙脉吗？ 霍介喘过一口气肯定道， 有，这地方藏风聚水，虽然比不上京城，却也是上好的龙脉宝地。这条龙脉的龙心就在市区，现在那地方上面是一座高架桥， 据说当年打乔庄的时候总打不下去，但城市建设又必须继续下去，后来请了高僧来看，在立柱上加上九龙雕刻，以堵住打桩时泄露的龙气。 传闻总是夸张虚构的，那里的确是龙心所在，不过也没有世人传的那么神乎其神。现在看来，石碑这里应该就是龙首了。 跟他们之前发现的石碑不同，这座石碑上还嵌着一个铁环，铁环连着的正是那条锁着吴之奇的铁链。这就证明龙身的推测是对的，许多年前有人将吴之奇镇压在此，让他来守护石碑。刘清波拿着手电筒凑近端详， 这里好像有点发黑，还有裂痕， 应该是魔气渗透，成员用魔气污染无知奇，也通过锁链影响石碑。等魔气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算无知奇不发狂毁了石碑，石碑也会因为魔气而裂开。 那如果设法斩断铁链，切断无知奇和石碑之间的联系，有没有作用？ 我们杀不了无知奇，也没有必要杀他。他跟石碑现在已经是气运相连，没了他，石碑也就没了庇护，会更加危险。 成员那孙子心思真够深的呀，能想出这种损招，要是用在正道上，不早就成为人生赢家了。 未必是成员的主意，也有可能是阴雨的，毕竟当时成员已经把灵魂献给了魔物，他也不再是他自己了。不过非常时刻，龙神并没有多解释，直到 刚才无知奇休养一阵，应该差不多也恢复了，肯定还会来找我们报复。我要将他身上的魔气抽走，需要你们的配合，到时候冬至先生吸引他的仇恨，刘清波跟霍剑左右配合，把他拖住一时半刻，我伺机下手。 众人毫无异议，哪怕被安排拉仇恨的冬至也立马答应下来，因为他知道龙身这么做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大公无私，把最危险的活留给自己徒弟，而是因为冬至刚才被吴之奇记恨上了。吴之奇一看见他们，最有可能先攻击冬至，最高效的办法才能在战斗中为己方争取最大的主动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，不过他们现在更重要的是休息，赶紧恢复体力，好应付接下来的苦战。无需多言，众人都各自盘坐调息，闭目养神。洞窟内潮湿无比，地底下的泥土又都泥泞不堪，坐在上面都觉得恶心。换作以前，倒贴多少钱，刘清波也不愿意在这种环境多待一秒。但特管局的成员常常是需要面对恶劣的环境，迎接最艰难的条件，与眼前相比，他忽然发现，当初在丧尸模拟训练里，自己躲进狭窄逼仄的屋子，隔着铁门听丧尸路过的那种忐忑，根本就不算什么了。人，总是在环境的鞭笞下，不断强大，所有人皆然。冬至休息了一阵，感觉精神和体力都恢复了不少，反倒因为坐得久了，生出了一股懒洋洋不想动的懈怠，就睁开眼四处打量。为了不耗电，刘清波把手电筒的亮度调到最小，这么一点微弱的光芒里，只能隐隐绰绰地照出所有人的轮廓。龙身就坐在旁边一动未动，应该也是在抓紧时间养神。冬至的视线落在对方侧面被幽光勾勒出的轮廓上，微微失神。此刻的安宁让他觉得就这么延续下去也不错。似乎有所察觉，龙神睫毛一颤，睁开眼睛，冬至赶紧闭上眼，然后他就感觉到一只手搭上自己的脉搏，像是在查看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一颤之后，冬至没敢乱动，却也知道自己装睡失败，只好睁开眼。龙身见他没什么事，就把手收回去。这时锁链突然有了动静，像是被不远处的什么东西扯了一下，所有人瞬间睁开眼睛动起来。霍介将手电筒关掉，刘清波和冬至抄起长剑，龙身则轻轻一跃，整个人贴在头顶的洞窟上，密合无缝。冬至没想到自家师父竟还有这等蝙蝠式的本事，不过眼下显然不适合开玩笑，他越过石碑，慢慢地走向前方。铁链动得越来越厉害，声响回荡在洞窟内，重重叠叠敲打着他们原本已经提起来的心情。做诱饵就要有诱饵的自觉，冬至走出十步之后，离刘清波他们已经有一段距离，他停住脚步，侧耳倾听前方的叵测危险。长剑在他手中，龙身在他背后，以及生死相托的同伴与朋友。这一刻他没有恐惧， 平静如这洞窟内的水滴绵长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窜入鼻息的腥气越来越重。 来了， 狂风迎面扑来，东志想也不想，用上平生最大的力气挥剑而出，剑锋之快已然化为白虹，骑士若千步飞崖，百川归海，汹涌无可匹敌。然而吴知奇不愧为上古异兽，纵然长手剑已经在他手上斩出了深刻剑骨的伤痕，但却因此激发出他的凶性，紧紧抓住剑身往回一转，咆哮着想要捏断冬至的脖子。眨眼功夫，刘清波和霍剑已经赶至，一左一右扑向吴知奇，一人挥剑阻止他朝冬至落下的利爪，一人则攻向他腹部柔软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龙身的身影也从上方掠下，手中长剑直直刺入吴知奇头顶的百会穴。吴知奇长啸一声，双爪胡乱挥舞，将冬至他们全部都拍飞出去，一双圆臂往上抓向龙身的剑。然而此时的剑光竟发生奇异的变化，在那越发绚烂耀眼的光芒中，吴知奇身上似乎有黑气一点点地被抽出，朝龙身那方向渗去。吴知奇身躯一颤，被定住片刻，却变得更加狂躁难安，双手抓住剑光往自己这边拖拽，意欲将龙身拖下来撕成粉碎。冬至他们喘息未定，见状又勉力支撑，继续攻击，让他无暇旁顾。但这次吴知奇似乎知道龙身才是最重要的那个，无视自己身上被冬至他们划出多少伤口，一双巨掌凝住剑光，生生把剑身扭曲，光芒剧烈颤动，眼看就要被打断。龙身心无旁骛，兀自在吸取魔气。冬至咬咬牙，也不管这水底下到底能不能引来天雷，一手捏诀，一手引剑，开始飞快地默念引雷咒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